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谎言。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谎言。 《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倩女幽魂》，什么才是你心中的经典？经典九六九今日话题，和你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是经典，或者觉得什么歌曲最经典？对经典九六九的五周年有什么祝福？欢迎你发送语音或文字和我们来互动。每天的18点，期待听到你的声音。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石景山八宝游乐园提供的阿里星光乐园门票，赶快留言参与活动吧。

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离，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